欢迎大家来到学人沙龙。去旅行吃喝玩乐放松心情就基本啦，但舟居劳顿肉体疲劳比起精神得到的滋养呢，其实又不算得是什么。旅行的辛苦就好像一剂良药能医百病，但如果又去不到旅行，我们可以怎样呢？今天即管倾下旅行能医百病。先介绍一下拍档，先有导演 Eric Zeng， 视觉艺术家 Arthur， 是， 同埋成日都去旅行劈低咗我哋嘅拍档，注册心理学家黄仲远阿 Muse。 Hello， 其实唔系我， 唔系旅行最多系咪最密系咪系咪仲远啊？ 我唔知咧，两三个月咯。 吓、啊，你试下大声啲同观众讲多次。 佢有两三个月喺香港，每一年， 唔系即系短短地咁样嗰啲咯。 但系你你嘅旅行系咪已经系生活嘅一个组成部分呢？ 我都觉得是的。因为呢以前有份工作呢，好像 Eric 咁讲呢，是真的差不多你只是回来礼拜六日就拆信。拆完信之后呢，礼拜日的夜晚又飞过。 是。 即是那时做 consulting 的时候。 Oh, oh. 所以呢那段时间很密的。咁所以呢增了去外地。 Oh. 一段時間係啦，咁跟住停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就慢慢調節咧，就覺得咁樣又幾好喎。因為對我嚟講係真係一個能醫百病嘅，雖然去旅行都係會病多咗嘅。翻嚟之後 ，Eric 咧，Eric 去旅行係咪通常同工作有關，定係都係會有放鬆心情嘅事？ 兩樣都有咯，我諗二字頭嘅時候咯，無論工作上同埋你個人係會好想出去睇下個世界，係真係會有事無事都會出去走下噶嘛。 嗯 ，Alpha 咧。 我自己第一个长啲嘅旅行都系因为翻咗几年工，跟住然之后 quit 咗嘅时候就特登就变咗 backpacker 咁样去咗一个零月左右。咁之后近年都系有个会以睇某个展或者某啲嘢而为契机而夹硬，就会唔系夹硬嘅，即系 特登 系啦去旅行啦。 有一个研究咧就话咧，即系我哋香港啦，即系七成嘅 Gen Z 咧都系以去旅行作为工作嘅动力嘅。 嗯， 即系咧，嗰个工作已经唔系嗰个主要去令到佢支撑生活，点样去即系规划生活啦，系反而系旅行就系我最终极嘅目的。但我谂翻之后睇翻嘅时候，即系个调查好似系针对紧 Gen Z 啦。 嗯， 但系其实谂翻我自己，当然就唔系 Gen Z 啦。但系其实我谂我同期打横望，其实旅行的确系一个生活支撑住好重要嘅一个目的嚟 嘅。系啊，我都唔知幾時開始呢，係即係邊個發明了旅行呢，而且佢令到呢，我覺得係人嘅生活態度嘅其中一部分。我重要係唔同嘅文化、種族、性格、年紀，我覺得個變化呢都唔係太大，都係你嘅娛樂又好，或者你自己好生活裏面好重要嘅一個活動呢，旅行肯定係其中一部分。 係係係， 同埋其實而家有個字眼好似係叫做微退休喎，即係都開始 Gen Z 就係翻一陣工，跟住又停，跟住又放幾個月假就去旅行。佢哋就稱為，我諗呢個係佢哋而家係最向往嘅生活方式咯。 旅行有一個即係如果我哋少定義上去討論嘅話，旅行有一個前提嘅就係你有一個好似固定嘅生活模式，然後作出一個轉換，即係個生活模式。突然間有一種轉換的時候咧，嗰一個階段就叫旅行。咩意思？就係你如果即係一年365日都係旅行緊，我哋會用另一個字嘅，可能係流浪， 嗯， 係嘛？或者我哋叫做數碼遊牧，係啦嘅一個狀態，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其他嘅説法。但係旅行咧係有一種間隔嘅，咁呢個間隔就係導致到點解要用旅行去嚟平衡我哋平時穩定生活，就係因為佢就係令到我哋有跳脱出嚟嘅嗰個效果啦。 但係大家覺得你覺得係 physical， 即係物理上你要離開咗頭先一個固定嘅生活，咁樣係咪先至算係旅行咧？嗱，係咯，即係咪要物理上真係離開咗自己固定生活？ 我覺得係啊，同埋離開係預咗會有一會翻嚟嘅。咁你出去嘅時候咧，你就會有一種我而家出走啦，但係我會翻嚟。咁呢個短暫嘅離開咧，就會令到人哋有一種特別嘅感覺，我抽離一下嘅啫。 咁我自己就因為係比較宅嘅人，咁所以行出呢個屋企家門咧，我有時都會當係一場旅行啦。咁尤其是疫症嘅期間，因為睇咗一本散步學嘅書，咁於是就會跟住佢去介紹嘅步道，然之後就真係試下去散步嘅。 係散步嘅我諗嗰個旅行感咧，係你點去發掘緊身邊嘅事，例如咧。迪波頓有本書咧，係叫《旅行的藝術》啦，即係裏邊就講到關於其實去旅行，我哋以為係去見到好多靚嘅嘢，但係其實旅行嘅意義係發掘好多靚嘅嘢，即係意思係旅行嘅心態、心情，令到我哋就算去熟悉嘅地方都可以係旅行嘅，只要你轉到個旅行心態。只不過個轉換咧，有陣時候可能我哋通過啲儀式。例如要搭好遠嘅巴士去到機場啦，然後要入閘啦，搭飛機啦，好多儀式令到我哋轉換咗心態咧，其實就可以達成嗰個旅行嘅狀態咁。 都可以咁講，因為頭先我所講話嗰個物理嘅轉換咧，其實佢就係一個好快好快嘅方法，幫你去轉換心態。即係當你喺自己工作間，跟住突然間去到海灘，你就應該要有海灘嘅一啲嘅禮儀或者一啲嘅行為，因為呢個咧我哋叫自主空間，即係旅行咧一講出嚟嘅時候咧，你就會即刻。會有一個覺得是自主空間，我可以去控制我當其時的行為啦、伴侶啦、我當其時的心情啦咁樣。咁所以嗰個情況之下咧，係同旅行的藝術當中講嗰個心情轉換係一樣。 但係當有陣時候我哋嗰個心情轉換嘅方式已經開始習慣咧，咁人又即係呢啲叫咩啊？即係人就開始嗰個慣性出現，係啦，出現咗之後咧就感受唔到啦，跟住大家就會加好多主題俾啲旅行啦。即係舉例，我要去揾個唔知點樣嘅嘉年華去睇展覽去睇，然後翻我哋呢一集嘅重點就係點樣文藝啲去旅行。大家有冇經歷過一段時間係好做作地要嗰個文藝旅行嘅咧？ 我覺得頭先講即係去旅行嗰、那個環境、那個地方係好重要嘅。頭先講城市漫遊咧，我記得係巴亞明去。唔知成一百年前到佢講出嚟嘅，咁而個重點係咩咧？係巴黎， 係 嗰啲拱廊、嗰啲公園、嗰啲咖啡廳、 商場， 你有一個咁樣嘅地方氛圍，你好自然就會係，只要你唔消費，我覺得呢樣嘢係重要嘅。 係 你個目標唔係我要買呢樣嘢就走，而係你喺嗰個地方無目的咁樣去漫遊，咁呢個感覺就會係比較似所謂嘅文藝啲嘅旅遊。係 咁巴黎嗰只就更加係文藝嘅極致啦。即係佢點樣令到自己慢同埋隨意，就係佢係放歸㗎嘛。 去旅行嘅時候。 即係你有咩做作過喺巴黎嘅路上去放隻龜，然後跟隻龜去行同埋漫步呢，即係你應該慢過呢樣嘢啦。但係呢種做作係好難拿捏㗎喎。點樣可以又型又文藝到呢？ 我淨係得做作咋，我諗我冇有型嗰樣嘢囉。因為我都真係好做作咁樣會去特登追尋一啲前人嘅有關嘅地方而去。即係譬如話喺河口湖嘅時候，日本嘅時候，我會特登揸車上山去到太宰治嘅嗰個留過幾個月嘅天下茶屋啦。跟住然之後就即係佢寫嗰、那個最後嗰係咪最後嗰幾個月咧，寫出呢個富岳百景嘅，同埋就係去睇佢嗰個碑咯，就喺佢嗰個天下茶屋嘅對面啦。跟住亦都試過即係南法嘅時候，特登要去揸車去到梵高佢成日都喺嗰度打等嘅嗰個咖啡室。 係呢一種揾一啲叫做已故作家、已故藝術家，都算係文藝旅行嘅一個。必定打卡嘅位置 係啊，其實咧呢一個你其實好多地方咧都會以一啲已故作家，例如可能喺內地裏邊，即係某一啲嘅作家矛盾咁嗰只，咁跟住你應該跟住佢個故居啊，佢成日去飲嘢或者係做嘢嗰條街啊，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情況。我自己咧。肯定如果我是文藝的話是一定做作的啦就是那 些。不是的嘛。 是都是的。即是類似就是可能去不同的小島裏面去看它藝術品和看它那些小小那個小島的文化。那有時候我都會喜歡這個的情況。我自己覺得當我是想文藝的時候呢 是一定是跟生活文化，即是生活是很有关系的、即是如果我自己的情况，即是说我很少是会纯粹是说啊这里历程啲乜嘢，这里有啲咩艺术品咁样，是那个艺术品跟呢笪地方有啲咩关系，即是我自己最文艺的一个大概方向就是这样。 但有时候那个造作点是什么呢，就是其实那个地方呢都真是所有景啊所有的事情呢转变晒的。 嗯， 佢真係喺嗰个叫做纬度 嗰一点 嗰一点上面係种返啊佢曾经发生嗰啲事。但係你都係有一种呢好似係想掌握一个历史感。 嗯， 即係我起码都喺呢个空间。 嗯， 咁就算穿越唔到咁都起码佢当日都坐过喺度啊。即係有时候有啲咖啡厅都系㗎。即係明明呢嗰间咖啡厅呢已经转晒手啦，唔知换晒名，但你唔紧要去返嗰个位置。你有阵时系通过旅行除咗物理嘅转换就係、是个想象的时间转换，即是说你想通过同一个物理地点，但是好像连结了在这个地点的其他时空。 我觉得是讲那个人的内心景观的重要，即是其实你在哪里不重要。我譬如我都试过为了一幅画 去一个城市，为了一个地方然后去看下就去那里，但是我发觉我最多呢是买杯咖啡去公园度坐，咁而呢好多时候真係咩公园都得嘅，但係唔知点解你就会你个内心就好多嘢发生，你嗰个景观就出嚟，但呢样嘢喺香港你会好少㗎嘛，你唔会、你去公园可能就会唔自在，俾人赶走，跟住觉得好奇怪又好热喎咁样。 都唔系嘅，如果你淨係攞住杯咖啡去公园应该唔会俾人赶走，但係证明你应该就係转緊去嗰个退休心态。即是去哪里都是行公园、啊、但就算在香港我刚才都讲，即是我们都有一种叫做历史散步，即是可能看不同的一些古迹啊，一些叫做历史的地方啦，然后有文学散步去看不同即是作家啊去哪里写过什么东西，哪篇文在哪里写、啊、我曾经有一次经历就是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啊，九龙城个文学散步呢都有米哈粉的，因为呢我曾经有一个古仔是讲我在九龙城那个屋企住的时候写的一个古仔咁。咁跟住嗰度写住米哈古居咁样。我想下好似个用字上好似唔系好啱咁。 古老嘅居都仲 写错 字咁样。 所以大家即系喺散步嘅时候都留意一下啦。下一次返嚟我继续讲下点样可以文艺啲但又冇咁做作可以过到一种旅行嘅生活旅行嘅感觉。下一次继续倾。翻到第二節嘅學人沙龍，我哋傾下旅行能醫百病。咁剛才講到啦，即係想文藝啲去旅行，但係又好容易好做作、 嗯。 我曾經自己經歷過嘅一次做作同埋即係攞嚟衰嘅旅行方式咧，就係帶咗本好厚嘅書去旅行。 嗯， 即系咁书咧，系本身即系会令到我嗰个负 重， 嗰负重嘅问题好严重嘅。但系咧，攞书去旅行咧，又系喺某一个时间咧，好似系必然要做嘅一个动作咁样。 我系应该差唔多，以我记忆系每次旅行我都会攞书嘅。 哦， 嗱，虽然唔系每次都睇，即系真系唔系每次都睇，但我每次都会攞书，而且我会拣。究竟攞啲乜嘢书去睇嘅。我觉得呢个系重要嘅。即系头先所讲嘅话做作啊或者个物理嘅隔离啊咁样呢，我觉得书系其中一个呢，书啊音乐啊都系好帮到你手呢，你去旅行跟住仲帮你隔离咗。即系例如我会揀一啲系关于人生啊、 哦、 有啲思考性啊嘅一啲书。是啦，咁所以呢佢好似係带我去另一个嘅地方、去諗我自己嘅嘢、跟住就有一个咁样嘅旅行嘅场景，究竟佢可以 stimulate 到我諗啲乜嘢呢，我觉得呢一个嘅係其中一种嘅享受。 但你去到真係会睇咩？ 会㗎，即係啦，我意思係我唔係每一次都会睇，但係呢、我有时都会諗喺边一个时间、就嗰笪地方呢就定咗之后呢就可以去睇啦。咁係、会特定 set 个地方 係咁嘅情况。即係见到河口湖见到个树海咁就试一下人生啦。 就即刻攞出嚟 啦。即係死亡啦。 死亡。 我都幾 extreme 啊！如果我帶一本書去旅行，即係當然都係嗰啲越厚越好啦。 真係啊，你都 是我係咁樣嘅、哦。跟住同埋我係好極端地，我真係一路睇唔理所有嘢嘅。無論我係做緊啲乜，除咗如果要揸車又冇辦法啦咁。咁然後我記得有一本叫《The Museum of Innocence》，有本土耳其作家嘅小説咧，佢好得意嘅。佢係一個凄美嘅愛情故事，伊斯坦堡嘅故仔啦。但佢去到最尾咧，係一張博物館嘅入場券。 係 咁咧，好浪漫嘅地方就係當我經歷咗呢個長途旅行，然後故事裏面嘅旅程同我嘅旅程都終結嘅時候，有呢個入場券，我覺得下個旅行有個目的地啦。我覺得呢啲係好浪漫嘅嘢咯。 純真博物館啊嘛，即係如果中譯版都係一個都係枕頭書嘅狀態，但係呢一個我真係越嚟越避免帶即係太厚嘅書。 我自己去旅行係盡量揀啲薄嘅，但基本上每一次旅行我都會執一至兩本書，但係盡量揀啲薄或者輕啲嘅。同埋最一定首先個旅程開始嘅時候上飛機嗰陣就開始睇，因為我就會用嗰個時間係唔會上網、唔會撳電話，分心嘅時間就真係要睇啦。因為平時好容易會分心，亦都會每晚臨瞓前喺酒店嗰度睇啦。可能咁有次都試過係睇緊嗰本書嘅時候講緊咁啱咧，我就飛緊去日本喎，然後咧佢就講緊佢飛去日本嘅時候遇到氣流，然之後我真係遇緊氣流啊！嗰種我驚恐嘅就唔係你嗰只浪漫嚟嘅。 係咁啱係咩意思咧？你係買日本嘅機票噶嘛？ 係啊，我係搭緊去日本噶。係 。 咁佢就講緊佢咁啱都講緊佢飛緊去日本而有氣流，咁就 出現咗。 係啦， 係一個對照嘅狀態咁啦。大家揀書有冇咩原則咧？咁樣即係除咗係啱翻，例如去緊一個叫做異國風情大啲嘅地方，咁你可能會揀翻一本相應嘅小説啦。我其中一個揀選咧，係我段時間係好務實嘅，即係我覺得係要做功課嘅。 係、 我旅行都唔係好放鬆。我而家諗翻轉頭，即係咧，我去每個地方咧，我係要睇翻一本佢嗰個地方嘅簡史嘅。即係即係我先要知道嗰個地方我點樣嚟嘅呢咁樣。但係後來我就發覺好攰嗰陣時候，我就慢慢又開始放棄咗。但係大家有冇咩原則係繼續去揀嗰啲書嘅？ 我有嘅，係我就係話要隔嘅。我平時唔會諗少啲去做嘅一啲嘅課題，即係例如就係話 思考啦， 係思考啦、哲學啦，或者係有諗一啲有一啲趣怪嘅議題係同工作上面冇關嘅。咁我通常都會諗住做呢一個咁樣嘅隔離嘅。不過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咧。其實有少少似頭先 Alpha 所講嘅情況，就係我有一次揀一本書，係令到有啲煞風景嘅，係、 哦、 啦，嗱，即係我本書咧就叫《心靈是平的》，係啦， 心靈是平的， 心靈是平的嘅、哦、意思係即係話咧，你其實係冇心靈嘅， 哦， 即係而家我哋做緊嘅嘢咧，只不過係個腦根據某一啲嘅作用， 係 佢就會自然去出啲資料啦，各樣嘢啦，跟住你咁樣講，我就會咁樣去反應啦，類似係一個 即係類似係地平説嗰啲，即係地球係平嘅，冇個圓嘅地球， 咁所以佢係唔係立體嘅，亦都唔會有好多嘅互動咁樣嘅情況咯。咁、哦、但係嗰個時候咧，即係最煞風景嗰下咧，就係我真係都係喺日本， 哦、 即係嗰段時間我係大減價啦 ，shopping 啦。你明啊！即係我突然間覺得自己，哇！咁咩人嚟嘅咧？即係我扮曬嘢喺度睇緊本書，而且心靈是平的。睇完之後話俾你聽咧，你個人真係其實幾廢嘅，即係而且係冇乜思考嘅。咁跟住我又係咁去 shopping， 而且又問心係真係幾開心嘅喎，嗰個情況。 我好中意自己講，因為頭先又忍住咗嘅，即係當你講緊話咩好深刻思考人生嗰啲嘅時候，我諗緊冇你試翻嚟都係講緊你買咗啲咩啊？ 係啦， 思考人生啫。但有陣時嗰個反差係得意嘅嘛，就係我哋旅行有期望。 嗯、 即係嗰本書咧，其實係帶住我哋對呢一次旅行嘅期望嘅。但係旅行咧，亦都係偏偏好多意外同埋好多未知嘅過程，所以咧嗰陣時係會唔中嘅。即係你嗱期望係咁啦，但係你去到俾其他嘢即係令你分心啦。所以後來我就發展一個新嘅方法，我就唔帶嘢去啦。我諗翻起細個嘅時候咧，即係阿爸阿媽同我哋旅行咧，成日都講咁樣，做啲最醜樣嘅衫。去到着一件抌一件，着一件抌一件。咁我谂紧，我冇理由咁蠢，带书去啦。我思考就系，总之每次去到咧，第一日都去书店，就买嗰度嘅书。咁、我慢慢就开始有咗呢个习惯嘅，即系去一个地方买嗰类书，同埋咧唔搞历史啦，即系太硬啦。嗰个知识对于我嚟讲，我就好中意去到每个地方咧，就揾当地嗰啲叫做神话故事或者民间故事。咁嗰一個氛圍咧，我發覺係幾適合一個即係旅行嘅時候嘅、就係佢 又有少少嘢，你又學得識啦，又有故事啦，又鬆翻少少啊，同個地方又有關係啦。跟住我就發覺咧，原來其實有一啲特別嘅書店咧，係專係供緊呢一類型嘅即係古仔嘅。當我哋去到機場嘅書店，你會發覺咧，其實通常都會有幾欄咧係做緊呢件事嘅。而機場書店咧，我發現就係通常每次旅行裏面我第一個會光顧嘅。叫做文藝空間啦，嗰個都係一個書嘅空間咁。 你會揀咩語言啊？即係如果去到譬如話捷克咁樣，咁你係揀翻捷克文？ 哦，會揀我識睇嘅語言，通常咧都有聽日本嘅。但我的確係遇過有啲地方係難啲，例如去到南韓，南韓係難嘅，即係我要揾翻難揾到我睇得明嘅語言嘅。咁我就嘗試喺呢個時候，我會點咧？就係揀公仔書，都估到下。真係即係揀公仔書囉，然後而家當然個翻譯都係即係方便咗啦，都你估下估下咁睇，但係我都係有鋪呢個引嘅，即係去搵返當地嘅書買。 Okay, 其實呢我去親第二度旅行呢都會搵嗰度嘅即係可能古董店同埋亦都會去古書店嘅特登會喺古書店然後就會搵返可能以前年代嘅雜誌啦咁有一次就係去丹麥嘅時候去佢哋嘅古書店就搵到一啲二戰期間之後幾年嘅雜誌咁跟住返嚟之後就用translator 咁樣去睇跟住就睇到當時嘅新聞去描述嗰陣時嘅冇物資所以要去黑市度買呀咁係好得意囉個感覺 我就古書店就係你去翻去以前咁樣咧。我中意咧，我又唔係中意去博物館，但係我中意去一啲可能係地方係能夠睇到佢以前生活嘅一個情況嘅。咁跟住咧，有時候又唔係完全刻意，有時候我睇完之後咧，我去食翻相類似嘅嘢，係啦。 即係你講完買啦。而家就講食啦嘛，係咪 係啦 ，OK， 就係玩食同埋呢個，仲有瞓噶，等等會講埋呢一 part 嘅。因為咧呢一個咧係俾我覺得咧都有個落差感。其實我喺越南嘅時候咧係特別有呢一個感覺嘅，即係類似就係佢嗰啲地以前係越戰嘅時候好耐好耐，佢哋住喺啲地洞嘅情況，即係地下隧道咁樣啦，係住咗好耐以年計嘅，係啦。咁佢住喺嗰度嘅時候，佢哋嘅生活啊，或者會食啲咩啊，或者點樣嘅情況。跟住我自己去翻即刻個鬧市嘅時候咧，又會諗翻佢嘅時候咧，唔知咧，即係你可能會有個折墮嘅感覺嘅，即係會覺得而家個生活就咁好，或者點樣嘅情況，究竟知唔知嘅？即係有呢個反差感，我都係幾中意做呢件事嘅。 食物係一個我剛才講機場書店裏面有嘅大項目嚟嘅，即係除咗民間故事，跟住咧就係、是。食物噶啦，因為食物咧係好同旅行記憶有關。例如我哋講翻旅行文學或者旅行書寫，當然最早就係要講緊就係人可以移動到先啦。即係當人咧個物理移動都唔係好充足嘅時候，其實做唔到呢件事。所以大家會知道就係、是、其實最所謂豐盛嘅旅行文學時期，可能係大航海，即係嗰個發現嘅時期，咁就可以出現啦咁。咁但係去到當代，其實我哋講緊旅行好似好日常咁。咁而其中一個每個人都可以做嘅書寫或者旅行。大家都會書寫就其實就是出句 post 咯，都是旅行書寫嚟噶嘛，即係只不過你用社交媒體去記錄住啦咁。咁你就會發現其實食物真係好掛住咗旅行嘅經驗即係舉例，雅思老師有本書叫做《校殖民食文與愛情》咁樣啦，即係其實係講緊即係食物嘅唔同嘅單元啦，然後講緊食物去勾起嘅一啲回憶，一啲離開滯留過去現在嘅勾連。呢啲嘅記憶嘅主題咧，其實都係好多時候旅行，我哋會去唔覺意思考到嘅，即係因為去到異地，有陣時調翻轉就係掛住你原本生活習慣嘅地方。 我諗起有個不過係香港嘅短篇小説啊，《金都茶餐廳》啊，你一講食嘢，雖然係講香港，但係你因為佢個描述好仔細，一個香港嘅茶餐廳嗰度有啲咩人嚟咧？佢係一個咩時代嘅人咧？佢咩背景咧？做咗啲咩咧？佢嘅口頭禪係咩咧？嗰啲食物嘅餐單啊，即係平時你去茶餐廳，你係揾我想食嘅嘢，但係你如果用一個所謂嘅抽離視角，一個好似旅行心態去睇咧，就變咗一個人類學嘅調查咁樣，我覺得。我就會諗起呢間茶餐廳。 但你旅行嘅時候咧，會唔會逼自己寫下嘢啊、畫下嘢啊、影下嘢，即係素材啊咁樣去攞下咁樣？ 我就完全冇呢一個習慣嘅。 係 啊，但係咧 逼自己有時諗工作嘢呢？ 哦， 係啊，即係呢個都好矛盾嘅，即係因為咧，你喺異地嘅時候咧，你反而會諗到一啲唔同嘅點子。我會有一段時間咧，就係話，如我喺工作上邊嘅一啲嘅困惑或者一啲嘅困難，嗯、我會試下喺旅行嘅時候去諗。因為心理學裏邊咧， 哦， 係啊，旅行嘅時候咧，係解決問題能力係高啲嘅。 哦，係咩？ 係啊，係會有呢個咁樣嘅情況。 下次請假嘅時候，你識同上司點樣解釋？ 係啦、 啊，上司，我想請假旅行， 亦都可以同下屬講。去旅行嘅時候，你有啲咩？ 你多啲下屬，即係我多上司啊。但係旅行嘅時候去創作多唔多咧？ 我會其實除咗帶書之外，都會帶本 notebook 同埋定大筆嘅，咁我都特登買咗啲旅行裝嘅好細 pack 嘅嗰啲水材啊，嗰啲工具咁會去。但係通常真係會上色嘅時候唔多，但係我會做好多 sketching 嘅嘢，同埋即係寫低突然間諗到嘅嘢咁樣樣。 我成日都見到嗰啲 kit， 即係嗰啲叫做一個工具箱咁樣，好細嘅咁樣打開啦，又開水又開色。即係嗰件事會唔會太複雜咧？ 主要買嚟儲嘅嗰啲， 呢個又啱。 文具控。 但係當我去到作為一個即係作者啦，全職作者咧，旅行嘅時候書寫就變得沉重嘅。 嗯。 因為咧，如果平時係懷住旅行狀態咧，咁就隨意書寫啦。但係當你帶住啲專欄去嘅時候咧，嗰件事就唔係咁旅行啦。翻嚟再講下點可以文藝啲、舒服啲，過一個開心嘅旅行。欢迎翻到嚟第三节嘅学人沙龙，讲下旅行能医百病。咁啊，刚才休息嘅时候咧，仲远就唔系好高兴咁样啦，即系好似俾我讲中咗佢，净系玩同埋买。其实佢都有艺术嘅一面嘅。 又唔讲埋我瞓嗰边，即系喺呢一嬲少少呢个啫。 你咁私人嗰啲，我费事提啊嘛又。 唔系因为近期去日本嘅时候，有一个就系每三年一次嘅濑户内国际艺术祭，系啦，咁咧佢其实就去唔同嘅小岛，喺啲艺术家咧就喺唔同小岛嗰度咧就有啲嘅艺术装置，咁大家咧就去到嗰小岛咧就跟住嗰啲嘅艺术嘅路径，咁就去欣赏佢唔同嘅艺术，再加上咧就嗰个小岛里边嘅一啲嘅文化咁樣咯，咁我覺得嗰次係一個幾好嘅經驗啦。一來啦，即係當然啦，即係喺裏面大家最多出咗入嘅就係阿草間彌生，即係喺裏面嘅藝術裝置，尤其是佢好似好早期，係啦，有一個用一個鐵珠咁樣，係啦，即係擺喺個水啊咁樣。咁嗰啲嘅情況，咁因為我又有興趣，係因為佢成日有啲心理嘢去講㗎嘛，阿草間彌生，係啊，咁嗰次係俾我幾大嘅諗法呢，去認識佢㗎喎，我覺得呢喺香港睇佢嘅展嘅時候呢都冇咁認識佢，因為我睇嗰、那個佢好多嘅一啲嘅鐵珠就喺個小一個你可以講係一個大啲嘅水潭嘅，佢又唔係一個湖，亦都唔係一個點樣嘅 池啦， 池係一個池嘅情況啦。咁佢係會隨住啲水嘅漂流喺度喐，有聲，亦都有個浮動。如果你企埋去嘅時候咧，你又會見到咧佢反映緊究竟乜嘢嘅自然狀態。我其實我估唔到，我以為佢一路都係好 sharp 嘅。嘅一啲嘅作品嘅，即係我覺得呢個幾好，因為佢有一個係擺喺個草坯地裏面嘅。你行埋去嘅時候咧，你其實係真係個人同埋個藝術品係有個互動喺度嘅。你喐嘅嘢，跟住又睇到其他人喺後面做緊啲乜嘢。我令我覺得係好唔同。其實得意同埋嘅地方咧，就係佢有一啲咧都叫做後現代藝術品嘅，即係佢動一支竹喺度，跟住一個打橫嘅片，咁你唔知係要嚟做咩，但係。我喺嗰度咧，我又另類多。平時喺香港睇嘅時候咧，我成日都會問翻問，其實佢係代表咩意思嘅咧？咁我係話其實佢話俾你聽咩意思啊？即係唔係佢做緊藝術嘅呢一派？ 我冇講過呢一句， 即係佢就係唔會話俾你聽，即係要你自己去感受咁樣。但係我係喺旅行嘅時候，就係嗰次咧，我係感受到佢想做啲乜嘢，即係嗰個藝術品係有一縫牆喺度，跟住有兩個球喺度，係啦。咁平時我係唔會知道。點知我行過去嘅時候，跟住隔咗一段時間行過去，我見到原來佢係個太陽影住個球，個球呢、這個球咧係會個影慢慢跨越去掂到另一個球嘅，係啊，即係我諗緊呢一個，我唔知佢係咪咁，但係一個好似透過穿過個阻隔咁樣咯。 我呢種現場感啊，頭先提到，我覺得我但係我唔係睇展啦，我睇戲，我覺得有啲現場嘅感覺係好重要嘅，即係譬如我去印度睇玻璃活嗰啲戲啦，平時你就咁喺個框框裏面睇，你就哇好開心，點解佢哋咁開心，咩咁中意跳舞嘅呢？咁但係你如果係真係喺印度，你穿過一啲貧民窟，然之後聞到佢嘅一啲味道，然之後去到見到嗰啲顏色，然之後真係睇嗰啲片嘅時候，你睇嘅時候隔離嗰啲觀眾嘅反應，一齊去好有好雀躍咁樣去 enjoy 呢件事，嗰、那個 experience 係令到我kind of 明白點解呢樣嘢係會咁多嘅咧，咁普遍咧。有去印尼睇鬼片咁樣，香港我係好驚，我好怕俾人嚇嘅。但係你就會又明白喎，點解佢哋會中意呢樣嘢？佢哋嘅恐懼係嚟自咩嘢？我覺得嗰個現場感係點解我哋特登要去嗰度去睇嗰樣嘢嘅原因。 我想補充翻你頭先講少少賴會內海嗰個咧，其實我中意佢個地方係因為佢係即係橫跨即係十二個島嶼再加兩個港口，咁啲人其實係要搭渡輪去唔同嘅地方去到揾個藝術品，咁所以其實係即係成件事係除咗係物理嘅移動，仲有即係你要去真係遊歷個城市先至可以得到嗰個藝術，然之後滋養翻心靈咯。咁同埋佢係穿越咗都市去到鄉村，去到即係嗰啲大自然嘅環境， 呢個感覺係好好喎。 係，就最中意呢一樣 嘢。去到唔同嘅地方揾一個戲院睇戲，呢個會做啦。然後去追唔同藝術節去睇又會做啦。藝術節嗰個尤其我係幾常會咁樣做，即係舉例威尼斯雙年展咁先算。因為呢有時啲城市呢你未必會搵到一個好足夠好充分嘅旅遊去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可能個城市比較細，或者其實佢真係從某個世紀開始就固定咗㗎啦，即係每次去都係咁樣㗎啦。咁所以你去一次之後，你會發覺再去你唔想太熟悉，有陣時旅行你想逃避熟悉感，即係我唔想望地圖好識行咁，好似就唔係好妥當咁啦。但係有藝術節就好啦，有藝術節就係佢一定有新嘅內容，去俾咗好好嘅理由我去重訪嗰個地方。呢、這、一個呢重訪其實都係旅行裏面另一個好大嘅主題嘅，就係話點解有啲地方我哋明明係旅行，但係我哋想再一次去，然後在那裡再去製造回憶。好啦，但我們講了這麼久，這些都是很奢侈，即是觀眾是會覺得你們人呢 離地， 是啦，離地到一個點，不要講旅行了，還要去藝術節，還要去到即是不同戲院看戲這樣。假設真的沒得旅行了，怎樣去攞返那個旅行的感覺呢？ 在自己的城市裏面， 在我來講呢，最容易都是一定要有物理嘅變化嘅、 哦， 我覺得所以喺疫情期間咧，大家會中意 staycation 咧，因為你都係要有個物理嘅變化，跟住你先至可以諗到空間。哇！我嗰時住呢間酒店，呢間酒店有啲似好似我喺泰國嗰時度假嗰個感覺啊，咁樣。咁所以我都會做一個物理嘅大變化，即係話我會去一笪遠啲同埋唔同嘅地方。係啦，咁啊，例如啦，即係離島係可以其中一樣嘅，又或者係咧，如果你當係唔係咁遠啦，去一間咧你好唔熟悉嘅 coffee shop， 係啦，即係嗱，例如咧以前咧喺銅鑼灣嗰度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 聽過， 係啦，喺個好關於時代嘅一個廣場咧，佢嘅對面嗰度咧，大家唔知佢有條 行落去嘅 小通道咧，其實你係平時唔會去嗰間，你去到咧，你好似係仿如隔咗個世咁樣噶。你入到去咧，你好似以為自己係置身喺唔知歐洲邊個地方，定係喺幾一個小角落咁樣。 因為好狹窄，然後好似樓梯底咁樣，但係佢後面有再出去嘅咁樣一個地方。咁但係交換間屋住得唔得咧？聽說你最近搬咗屋， 係我間屋嗰陣就難啲俾人哋住，唔係個個習慣。哇！但係呢個係幾新嘅， 唔係其實喺美國都有嘅，即係喺網上佢哋會可以即係如果要旅行咁先算啦。咁點樣去旅行又可以比較即係低成本咧？咪就係互相交換間屋住咯。 跟唔跟住就有旅行嘅感覺㗎啦，咁然後就上網去做 matching 咁樣，即係戲都有拍過咁樣嘅。 我記得我拍過一個紀錄片啊，就係、是、因為就係正正係講我哋喺香港可唔可以去旅行，好似係呢個台嘅節目嚟，所以就係講緊我覺得空間嘅轉換啊，其實你自然而然就有旅行感。我嗰次就有四個主角，一個人咧佢就係、是交換嗰啲 sofa， 即係去香喺香港嘅啫、 哦， 就但係同另一個族裔嘅家庭去交換， 即係意思借個 sofa 俾佢。过夜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第二个就系、是、喺香港 camping， 第三个咧就系、是、踩单车环唔知环大屿山定系点样。即系第四个就系去青年旅社，即系你唔会喺香港人特登去 check in 个青年旅社。但系只要你做呢啲嘢咧，嗰、那个空间一转咗咧，你个旅行嘅心态一出嚟咧，其实你照样其实系好似去紧旅行咁。 系其实刚才讲 The Borden 呢本书《旅行的艺术》里边咧，都有提到一位。作者朋友，佢係《鬥失之旅》嘅一個作者啦。咁當時佢廿幾歲一個法國青年，佢就話咧，其中一個佢能夠唔離開自己的地方而去到旅行，可以點做做到極致咧？咁佢就係一個人版啦。佢就喺自己間房間裏邊旅行。咁樣點樣做咧？佢就話首先就即係鎖埋自己喺個房門裏邊啦，跟住換咗一啲即係佢平時唔係好著嘅睡衣啦。然後就開始樣嘢都留意啦。啊，張 sofa 個凳腳。原來亂㗎喎，咁樣即係呢啲可能我哋返返自己屋企呢，其實都可能會做到嘅，就係你有幾留意自己屋企嘅細節。去到旅行會㗎嘛，即係去到酒店嘅時候，你可能會啊睇下啲裝修啊點樣，但係你自己屋企呢，你未必會 呢個 mindfulness 嚟㗎喎，真係係咪 即係一個轉換自己意識之下去發掘到更多嘅事情。其實雅思老師都有講嘅，即係喺佢嘅好多旅行文學裏面或者詩裏面，當然換咗個名，佢講到就係旅行其中有幾個心態係同時出現，發現係一個心態啦，放逐係一個心態啦，迷失係一個心態啦。呢啲心態嘅交織其實就係成為咗所謂旅行嘅時候嘅嗰種心態。咁所以點解呢種心態又特別容易令我哋敏感或者能夠放鬆，甚至即係唔識睇藝術品突然間都好似識得呢，就係、是、因為我哋好似將嗰個注意力可以擺落去一啲我哋平時冇擺到落去嘅地方咁。 我自己如果冇得出去旅行嘅時候，會睇書或者係電影咯。咁我即時諗到嘅係《Into the Wild》，係我自己非常喜愛嘅一套關於流浪嘅電影。其實我睇咗電影之後先睇翻書嘅。咁佢唔係一個典型，即係治愈到最後係一個正向嘅結局啦，好慘啦。就其實但係真人真事嚟噶嘛。其實係個男仔佢畢業之後厭倦咗呢一個物質主義嘅世界同埋屋企嘅。衝突令到佢想拋開一切，燒嗰啲錢，然之後就開始去流浪，由美國嘅東南部去到西部，最後就去阿拉斯加啦。咁佢面對住一個極端嘅孤獨同埋嚴苛嘅環境，然後就要去逐一適應，變咗一個野人嘅生活啦。咁中間咧就有揾到一架魔術巴士，都係佢最後去到阿拉斯加嘅時候棲身嘅地方同埋死去嘅地方。其實係好 sad， 咁啊最後佢係食錯咗一個毒嘅植物而死，而但系佢系睇唔到呢个人生嘅意义。喺佢终归，佢虽然系会死咗，但系冇人会够胆话佢呢趟旅程系唔值得或者系唔好嘅，因为佢系揾到一个深刻嘅对于幸福嘅理解。佢最后写咗一句话系：快乐或者幸福系需要同人分享嘅，先至系真嘅。咁呢句说话系令我睇完之后系沉淀咗好耐，同埋好复杂。即系佢可以冇咗个生命嘅呢个旅程令佢，但系佢喺最尾嘅一刻揾到佢生命同埋对于幸福嘅全新嘅理解。 食醋死。都是一個很強烈的象徵，就是很多宗教故事裏面一些所謂很偉大的精神性的一些人物，都是最終完結的生命都是吃錯了一些東西，所以作為一個電影語言，其實都是一個 挺強烈的信仰象徵。 我記得這套戲我看到那裡都挺感動的，因為他臨尾覺得那樣東西是要分享才有意思，而且他想寫低，而且他是真的想嘗試回去的本身，但是最後就回不到。但如果他回到去，這件事又會不同，給我們的意義又會不同，或者他回到去可能其實都會覺得可能一個人可能更輕鬆，都不頂的。但是這個電影某程度上我覺得很多人都有這個渴求的，就是想不如去一個旅行，我們不要可能一去就不回來。好似最近有一個係講緊佢徒步咗唔知廿幾年喺個全球度環遊，佢就嚟完成呢個創舉嘅人，係啦。但係你會諗啦， 其實你有啲想去唔好完，因為佢幫你去 fulfill 緊一啲你想永遠去一個唔會完嘅旅行嘅感覺。 係嗰、那個應該 Eric 講係一個英國嘅冒險家咁樣啦，即係發1998年開始，咁但係中間有好多即係都好現實嘅狀況，例如點樣 mass sponsor 啦，點樣冇人支持自己繼續行啦咁樣。旅行嘅事情好多，下一節我哋繼續傾。翻嚟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我哋講旅行能醫百病。咁啊，剛才講緊一啲好掃興噶啦，即係唔能夠旅行嘅時候，點樣去揾翻旅行感覺？但係亦都在所難免嘅，即係因為嗰個你尋找嗰種感覺，先能夠觸發你、鼓勵你下一次旅行啊嘛。咁咁啊，剛才講就係話，除咗睇書、睇文學啦，睇即係電影，電影其實係一個幾能夠令我去連結翻嗰、那個。旅行感嘅，即係舉例Drive My Car 呢套電影，因為佢係拍緊整個即係廣島一帶，咁、我係曾經喺廣島係有自駕遊嗰個經歷嘅咁啊。你睇翻個電影嘅時候，有陣時電影除咗係令到你想去旅行，就係、是、令到你回憶起某啲旅行嘅時段，尤其是當你望住海。望住嗰啲即係空氣嘅流動嘅時候，你就會翻翻曬嗰種旅行感覺出嚟咁樣。 頭先講 Drive My Car 呢套戲其實係改編村上春樹嘅，咁然後但係佢將佢加咗好多電影嘅設定，因為佢係一個失意嘅藝術家咧，一個中年男人啦。咁但係呢個旅程其實係救贖咗佢。 因為嗰套電影裏面其實再加多咗一 part 係個戲劇啦。咁其實個開始其實係佢。個妻子佢知道個妻子不忠，而佢妻子係死咗啦。咁跟住佢就變咗喺一個失意當中。咁但係通過佢，因為佢要去排劇電影，咁佢就去咗廣島嗰度，咁從而認識咗一個司機叫做美沙紀。咁然之後佢就一路喺嗰段期間裏面通過嗰次嘅旅行嚟到揾到自我嘅療愈，同埋互相同嗰、那個。个司机同佢之间其实系互相救赎咗大家咁样。 旅行嘅时候同陌生人嘅互动，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部分。 系，唔系同埋你会添。平时咧，其实喺你喺日常生活当中唔会嘅，但系去旅行咧系有一个嘅心理效应，即系叫匿名效应。哦、其实呢个系同网上系，即系喺网上嘅你系差唔多，因为你去到嘅时候咧冇人识你，你好似匿名咗咁样，咁所以咧你会做一啲大胆啲嘅，例如同陌生人去倾偈啦，可能甚至乎一齐去过一段旅游嘅时段啦，咁呢啲都会嘅。同埋头先所讲话 drive my car。或者我唔知道大家你會唔會識啲作家啊、藝術家啊，其實佢哋都幾中意去旅遊，可能喺佢失意嘅時候或者其他，因為其中一個旅遊可以帶到咧，我覺得都幾藝術性嘅情況咧，就係 expanded self concept， 即係話咧佢一個新研嘅自我概念。佢每一次去旅行嘅時候呢，其實係一個機會呢，你點樣將自我呢個概念，我係一個乜嘢人呢，係做一個新研嘅。所以頭先話佢係有一個療愈嘅感覺呢，同埋佢喺旅行期間呢有一啲嘅實驗呢，係直情佢個性格嘅有一個功能上嘅改變嘅。佢變得呢係我哋叫 open to experience。係啦，即係話對於新嘅經驗係會開放啲，同頭先嗰個匿名嗰個情況係差唔多完全一致。咁所以咧，佢會突然間會接受多咗做一啲你唔做嘅嘢，而令到咧去解讀翻我自己其實係乜嘢，或者我以前唔係旅行之前嘅經驗其實係點樣咧？佢可能會睇通咗。 所以太太通常都唔放啲先生一班人去旅行咯。 呢、這個就係個原因，估唔到咁學術性係嘛？去到 去翻好貼地嘅例子。但係剛才講話中意去旅行嘅藝術家或者作家，我剛才例如提到村上春樹，咁佢嗱失意就應該真係唔係嘅。但係佢係一個都幾嚟香港人熟悉啦，佢寫好多嘅小說啦，而同時咧其實好寫好多旅行嘅遊記嘅。而每次剛才仲遠講話佢係咪揾緊一個自己嘅自我延伸咧？又即係好似係嘅，即係舉例佢有一本書係如果威士忌是我們的語言咁樣，咁就係講佢喺蘇格蘭去唔同嘅酒廠，佢就係處理威士忌呢個主題。咁佢要悉尼，又去講悉尼嘅時候，佢跑步啊等等嘅事情咁。每一個地方為去寮國，咁佢又會講佢點樣去即係。 淡啦，即係輕鬆啲啦，慢活啲啦。即係每一次去到地方，再乘以一個主題，就會成為佢我哋認識村上春樹多一個部分。咁而一個作家又會再成為咗別人去旅行嘅時候嘅一個參考點，就係、是、我哋又會追翻村上春樹佢寫唔同地方，例如寫品川侯，咁我哋揾翻品川去睇翻個故仔。即係呢一個來回嘅互動係一個幾有趣嘅文藝嘅一個狀態。 感覺係某個程度去同佢連結咗。我就諗起梵高啦，因為佢離開咗巴黎去到普羅旺斯南部嘅時候，都啟發咗佢好多嘅思維。同埋療愈咗佢個心理嘅疾病嘛，咁佢去咗南部，譬如話係阿爾勒嗰度，或者係即係普羅旺斯嗰頭，咁亦都可能係放鬆咗定係點樣，佢就創作咗佢好代表性嘅作品啦，例如話星夜啊，或者向日葵等等咁樣。咁於是我又帶動到我咧，影響到我去南法嘅時候，會特登去嗰個地方去到感受佢所處嘅環境咁樣。 南法又特別嘅，即係南法係。你可以困到好多唔同嘅藝術家嘅故事嘅，即係因為南法同埋巴黎，即係作為一個兩端，就係好多時就係藝術家點樣去想闖入嗰個當時嘅藝術嘅中心，然後後來又要褪翻轉頭去翻南法一個比較遠啲，但係又好似望得清楚啲個藝術史嘅狀態。自己當然唔係嗰個氛圍啦，但係你會好似經歷緊呢一個啊，我先去咗巴黎。然後見到所有入到殿堂的藝術作品，但是你追回轉頭就是這些入了殿堂藝術作品就在南法的時候去創作。這種來回穿梭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那個時空物理上面的穿梭感。 我這種來回穿梭和重複一些可能其他人走過的路，他可能有他的旅程，然後你再去做的時候找你的 version 的時候，其實我試過去台灣環島踩單車，就是 exactly 就是剛才講失意的藝術家的時候，跟住諗點樣去解決呢，就我就諗起環島台灣不是很大，通常就十零日嘅啫，你就應該可以圍一個圈嘅啦。我係完全冇踩開車嘅，跟住之後就走去試啦。咁所以搞到個身體好痛啦，因為冇做開運動啦。但 anyway， 頭先講嗰啲，譬如話真係同陌生人咧，佢哋見到你好似行緊一個旅程嘅時候咧，佢會同你加下油啊，或者你邊度嚟㗎？你唔知點解會得到嗰種温暖啊。同埋喺民宿嘅時候咧，同啲旅社嘅人去傾偈啊，唔知點解又會。讲好多人生嘅嘢成成啊，我觉得每个人行呢啲嘅旅程，虽然个路线一样咧，但系你自己个经验都系会系好独特咯。所以我会明嗰啲譬如西班牙好似有一段朝圣之路，系好多人都会去。咁我有时都会谂其实嗰段路有咩咁特别咧？即系唔系个景啊，定系咩？但系原来唔系，原来系因为好多人去到嗰度，然后揾到自己嘅嗰段时间嘅故事咁。 系啊，呢个都系头先阿米哈有所讲嗰个发现，系啊呢一个嘅情况，即系话你系要发现一啲美丽嘅嘢。其实嗰美丽嘅嘢系包括自己有时某啲谂法嘅。唔知多唔多艺术家系会有咁样嘅情况喺作家，即系佢。有時好忙做開啲嘢，好繁瑣嘅一啲日常事務，其實令到佢可能喺創作上面啊，自己寫作啊，係或者係拍電影、音樂，佢可能真係所謂冇咗個初心，因為其實咧人係好受環境影響的，所以我哋去旅行就先要係有一個物理嘅變化。如果我哋個物理變化係阻住喺呢度，我哋個初心可以冇咗嘅。當我去咗第二度嘅時候咧。我又 open 啲啦，即係我又去接受新事物啦，同埋呢係睇返自己個情況。最得意嗰下呢，我覺得係嗰啲人睇到一個旅行者呢，當地嘅人呢都對個旅行者呢係有唔同嘅一個表現出嚟㗎。所以我覺得旅行者唔單止係佢自己係會有一個新言嘅自我概念，其實佢對於同佢接觸嘅人咧，都影響到嘅。我自己會覺得係咁，馬拉松都係咁。 你剛才講嘅時候，令我諗起浪漫主義嘅一個畫家啦，即係 Friedrich 啦咁樣。咁如果大家要記得嘅佢嘅話，就好多時候咧，一啲書咧，如果係講孤獨咁先算咧，就會見到佢有一幅咧，就喺背脊望住嘅一個人喺個站喺個 好似懸崖咁，下面一個雲海咁樣嘅一幅畫嘅咁。咁佢好多畫都係一種類似會產生一種我哋叫做雄壯啦，好宏大感覺嘅。佢好鍾意去旅行嘅。而佢旅行嘅時候，當然其中嘅原因因為佢畫好多我哋叫做山景地景嘅畫作啦。但係佢講到就係佢點解會去要出走，就係佢要離開佢日常熟悉嘅地方，去尋找一啲喺本來個地方冇嘅情感。即係有時旅行就係為咗去唔單單係尋找美麗，尋找異常，係尋找一啲你冇辦法喺慣常地方有嘅情緒。咁嗰啲情緒有開心又唔開心嘅，即係開心嘅時候就係剛才講可能有啲好嘅事情發生啦，但係唔開心都有嘅，例如危機啦、危險感啦，但係伴隨嘅刺激啦，或者因為嗰種不尋常而有嘅孤獨感啦，其實嗰啲都係會喺旅行裏面激發到文藝創作嘅時刻咯。 嗯，係啊，尤其是頭先所講啦，你有一個功能性嘅性格轉變咧，佢直情會將你睇事物嘅角度咧，係嗰個時候咧係會即刻會有改變嘅，係啦，即係等於就係馬拉松嗰啲人頭先所講嘅，佢跑緊時唔知點解啲人會同佢加油，甚至乎有啲人咧攞水出嚟，雖然佢未必係一個飲水嘅時間，其實呢一樣嘢係突然間會激發到你咧。我係咪平時都唔應該對人咁冷漠咧？係啊， 係啊， 即係呢一個，哎呀，只有自己，只有 係啊， 呢一個係啊，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旅行同埋激發你自己好多嘅諗法，從而做好多創作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好途徑嚟嘅。 我確實覺得馬拉松都有好多跑嘅人會講話，其實呢個係一場旅行，即係全程嘅馬拉松，因為所有嘢係你一個獨遊嚟嘅，你自己經歷一啲心理嘅難關，你要克服嚴苛嘅環境，自己嘅生理嘅狀況，跟住自己點樣去補給，跟住嘅時間，然後中間嘅心理掙扎，所有完咗咧，啲人第一次完成第一次馬拉松就會覺得係人生上會有一啲改變嘅，咁你會覺得呢個心理上其實同自己去一次旅行係差唔多嘅。 我覺得一樣， 但呢個就令我諗翻起剛才 Eric 講，就係你去完旅行之後，本身所謂創作上邊可能樽頸位啊一啲困難，係咪解決咗嘅嗰次？ 其實嗰啲嘢冇解決，但係你個心態變咗，即係話嗰樣嘢係未得，但係你唔會覺得呢樣嘢係絕望啊嘛，你覺得係。即係譬如我會覺得你完成咗一個旅程之後呢，起碼你 achieve 咗一樣嘢，啊呢樣嘢我做到嘅，咁所以你返去面對一啲未完成到嘅未克服到嘅嘢，你覺得我多咗個動力去做囉。 同埋對個問題嘅睇法呢係可能多咗角度嘅，或者對嗰件事呢我冇咁上心，係呀，其實大部分嘅問題呢都唔係解決嘅，其實八九成呢都係 settle 嘅，係呀，即係話係等於我大家嘅心態轉變，對嗰個睇法唔同咗，嗰、那個問題變得好似細咗，同埋冇乜問題。 係係，我估旅行對於文藝創作嚟講，嗰種好處就係在於呢種有好多嘅新嘅事物啦，通過我哋嘅發現、尋找敏感，會揾到更多。但係點樣可以令到旅行個文藝創作更好呢？就係編輯唔好再追我嘅稿，我會慢慢享受旅行，慢慢寫好。下一集我哋繼續傾。Thank you.